没有华丽衣裳，没有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他的名叫辛德勒拉。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辛德勒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辛德勒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辛德勒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辛德勒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般的潘多拉，辛德勒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辛德勒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辛德勒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吗？需要。

自由天空。当离开这被捆绑的世界，不再寂寞。爱，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穿衣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And yes, you laugh a little more,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住建部要求各地重点整治房企和中介垄断房源、操纵市场价格等三类违法违规行为，并通报北京、上海、杭州等多地的30家违法违规房企名单。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从今年4月起，在全国逐步启动邮件快件实名收寄信息系统推广应用试点，计划2018年年底前基本实现实名收寄信息化的全覆盖。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汛期5到9月份，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降水总体北少南多，洪涝灾害将轻于去年，干旱将比去年重。北京日前公布向林郡等3个在售楼盘存在明码标价不规范的问题，市发改委同时要求开发商和中介不得炒作学区房、高价房，严禁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一年内买入买出同一套房屋。网约车平台滴滴日前表示，按照北京市网约车细则规定，将于4月1号前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6环外外地牌照网约车进行派单。由于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到来，滴滴提醒乘客多使用预约、拼车和顺风车等出行方式，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避免受到影响。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

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新华网发表，最近重庆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提出和学生点对点的签课堂合同，约定老师不得照本宣科，不得坐着上课或者找人上课，学生上课呢不准玩手机，不准迟到等等15条条款。那这种签订合同的方式你怎么看呢？你觉得会有效果吗？来看网友评论。黄海前哨说，签课堂合同说明老师不尽责，学生不听话，学校或者班级的管理已经到了比较混乱的地步了，责任不在学生，在校领导和老师。教书育人，校领导和老师要率先做好示范，做好样子，学生家长也要配合学校和老师管理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嘛。亚兰说，学生玩手机的根本原因是老师授课风格不吸引人，因此老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而一纸合同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况且学生不玩手机也是课堂的基本纪律，难道还用签合同来约束吗？师生之间签订合同，这是相互监督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但是这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否则当然会得不偿失喽。继续刷新微博。人民网发表，在求职季，快递小哥的需求大增，工资范围呢也在3000到10000元，这引来了众多大学生的应聘。随着电商的发展哈，大学生兼职做快递小哥在校园也有蔓延的势头，也有大学生做快递小哥兼职起家，甚至已经做起了小规模的创业。那对此你支持吗？来看网友评论。一小 YYY 说，人家做什么何须你来可惜呢，人各有志，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好。我读几年医学，考研跨考经济，还自考了思考，我都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变成我讨厌的样子。每一个职业都是平等的，幸福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吧。还是好看说，我还是觉得在于自己，能吃苦是好事儿。大学生刚出校门以及迷茫的撞来撞去，倒不如脚踏实地。当然这也是社会的需求啊，网购发展这么快，需要更多的快递员，不存在大材小用吧，送快递不丢人。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转一圈

北京市将对医药分开改革进行价格专项检查。北京市发改委透露，目前正在对医药机构进行调研，严禁提前执行新政。另据了解，相关部门表示，根据测算，医改后全市的医疗费用总量保持基本平衡，患者总体费用负担不会增加。为了缓解通州老大难的拥堵问题，今年通州将实施11处的堵点改造，内部重点打造微循环，并且加大力度建设及智慧升级广渠路东延、宋良路、运河东大街等重点路段。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日前对位于贵公府内平房加盖小二层、史家胡同和前拐棒胡同的3处违建进行了统一拆除。为了应对清明扫墓高峰，八宝山地区开辟了停车场12处，共2150个停车位。但与去年相比，由于嘉年华停车场维修今年不再开放，今年比往年的车位还是少了1200个。建议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错峰祭扫。河北省农业厅消息，京津冀3地农业部门日前签署协议，三方商定，京津冀将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结果互认，建立检测信息的共享机制。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贵吗？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店维修保养总价6折，真不贵。 累吗？ 乐车帮 APP 在线预定，到店即修，不用等，真不累。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早早起床，很多朋友都还沉浸在没有睡好的悲伤当中，有大部分朋友呢会选择喝一杯水开始新的一天。那刚刚的宇阳看到啊，早起喝一杯水是非常重要的，

北道108国道石板台村，全长30公里。60路像一条蓝色彩带，将北峡的云岭和十渡间的大自然赐予人们的美景，以及半山坡掩映在树丛中的小村庄串联在了一起。九曲十八弯的山路给自驾游的爱好者哈雷和杜卡迪狂飙党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通州北运河新堤路几乎是沿着大运河分布的，起点在六环路跨北运河桥下，终点为五星府县，全长 8.4 公里。道路靠近运河的部分大多铺上了塑胶，特别适合骑行，是离北京市区距离最近的绿道骑游路线，沿线绿化率达到了80%。北运河新堤路的骑行道和南运河畔的道路几乎是比肩并行的，走不多远就有一个勾连二者的小通道，如果觉得骑行的人太多，还可以到运河边走一走。在平谷区的熊南路是北京的十大最美乡村路之一，熊南路起点在熊耳寨，终点在南独乐河镇，途经花峪水库、四座楼景区，是一条崎岖的盘山路，景色优美。特别是夏天去，由于四座楼是平谷区最高的山峰，所以非常的凉爽。在密云小二路，俗称密云里的山水画廊，这条路位于密云县新城子镇，全长 8.8 公里，连接了雾林西峰、关帝庙等等众多的景区，依山傍水，四季美景交替，成为了密云境内的山水画廊。途中路过的姚桥峪水库已经著名的小二路 S 弯，都是随手一拍就是画的绝美风景。白马路西起顺义区昌平区区界，东指顺义区和平谷区的区界，全长40多公里，在奥运会期间连接北京奥运中心区与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奥运道路和快速通道，沿途景点有北京国际鲜花港、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等等。在春天到国际鲜花港看花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种类繁多，面积巨大，春天的气息也扑面而来。抛开凡尘的纷扰，带上心爱的人，在这个假期来一场自驾，有心看到最美的风景。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